常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 现在孩子的名字越来越琼瑶了。刘先生呢，在儿童医院拍摄了一张照片，14个宝宝，有13个都取着非常文雅的名字，什么诗涵呐、诗眼呐，这类名字渐渐成了主流。家长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，更加注重内涵了，也更加的含蓄婉约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

岁月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 在广西艺术学院的校区里面呢，很多的树木上出现了手绘的甲虫，还有小猫、长颈鹿、青蛙、小鸟之类的萌版小动物。这些手绘创意作品呢，都是由学校里的学生创作完成的，根据每棵树不同的形态而专门设计图案，部分画作隐藏在树林间，仔细寻找的话才可以捕捉到这一份春日里独特的风景。 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，我

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605175-2200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看了一则新闻，说降雨天气的时候呢，在宁夏银川，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在交叉路口等红灯，没有随身携带雨具，外卖小哥发现之后呢，就上前脱下了雨衣，轻轻罩在了婴儿车上方，在不耽误送餐情况下呢，把母女护送到家。他说相信所有人碰到这个情况都会这么做的，为外卖小哥点赞哦。 给你一座山，遮住风霜和可以依靠的方向，人生曲曲折折的难，有我在你身旁。给你一片天，静静飞翔，陪你到yeah, 那么深。 现在有一位网友呢，在朋友圈晒出了爸爸几年不变的每天问候，微信内容呢都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“儿子，下班了吗？”其实这几个字传达的都是爸妈埋在心头的关心和爱。当我们离开爸妈身边，忙碌于拼搏和奔波，往往忽略了最关心我们的人。有空回复一下他们，说一句我也想你吧。

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各位亲，还记得之前说过的那一位76岁跑马拉松的老人吗？现年79岁罗广德呢，已经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，奔向了完赛世界六大满贯梦想的第四站。跑完六大满贯并不是罗老最终的目标，对他来说，跑步永远在路上，至美之路没有终点。